Book 2 23 23 23 تعلم اللغات الأجنبية 学习外语 أين تعلمت الإسبانية؟ 您在哪里学习的西班牙语呢? 您在哪里学习的西班牙语呢? هل تتكلم أيضاً البرتغالية؟ 您也会说葡萄牙语吗? 您也会说葡萄牙语吗? نعم، وأتكلم أيضاً شيئاً من الإيطالية. 是啊。 而且我也会说一点意大利语。是啊，而且我也会说一点意大利语。أرى أنك تتكلم بشكل جيد جداً. 我觉得您说得很好。اللغات متشابهة إلى حد ما. 这些语言都是很相近的。أستطيع أن أفهمها جيداً. 我听得很明白。我听得很明白。لكن التكلم والكتابة شيئاً صعب. 但是说和写就难了。 但是说和写就难了。 وما أزال أعمل أخطاء كثيرة. 我还会出很多错误。我还会出很多错误。أرجو أن تصحح لي دائماً. 您要总给我改正啊。您要总给我改正啊。 نطقك جيد تماماً. 您的发音很好。您的发音很好。 عندك لكنة بسيطة. 您有一点口音。您有一点口音。 يستطيع الشخص أن يعرف من أين أنت. 可以知道您是从哪儿来的。 可以知道您是从哪儿来的? ما هي لغتك الأم? 您的母语是什么? 您的母语是什么? هل أنت تتعلم في دورة لغات? 您在上语言培训班吗? 您在上语言培训班吗? أي منهج تستعمل؟ 您用哪本教材? 您用哪本教材? لا أعرف اسمه في الوقت الحالي. 我现在一时记不起来，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一时记不起来，这教材叫什么名字？ العنوان لا يخطر على بالي. 我想不起来那书的标题了。我想不起来那书的标题了。لقد نسيته. 我把它忘了。 我把它忘了。